到全部自己有的事情，一滴一滴，一滴一滴，用我最 的磁场最好的庇护，每次想要大闹王子公主公主，别对人家冷漠甚至装酷装酷，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，哎呦喂呀，这点灵敏也是路，才点点到却不自觉的失去，心里不留失去。

牵动，像是知道有谁等我。哦哦，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，谁的心事也是微微散的，微微散的，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，谁也会在这个世界有些失重，谁的胡思乱想也没人懂，也没人懂，谁才会是我小守护的小宇宙。 漂流在那个路口，我听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？ 我 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？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，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，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。

就感到搞不懂。 爱我爱我， 对你疯，对你傻，对你笑，上司和心肝都管都管不了。 爱我爱我， 喜欢我，想念我，烦死我，爱情这个坏猫偏偏。 方向。